这里也是他的家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。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？ UFO 打哪儿来？ 恐龙为何灭绝？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？ 自然之谜，历史之谜，人物之谜，未解之谜，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。 真实的故事，科学的论证，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？ 迷幻时空，时空， 时空，你着迷了吗？ 东方朔是汉武帝的智囊人物，三千竹简造就了千古一帝。他的东方第一剑令众多盖世大侠为之竞相折腰。他风流倜傥，机智幽默，是相声界的开山鼻祖，至今都是相声演员的祖师爷。各位好，欢迎走进迷幻时空，我是韩涛。今天的迷幻时空为您继续解读东方朔的奇人奇事。 说不完帝王将相，道不尽文人志士， 说不清英雄人物，听不够才子佳人， 拨开层层迷雾，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。 人物之谜。 话说东方朔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得到了武帝的赏识。建元二年春，汉武帝携一班朝臣游幸上林苑。这上林苑是专门为汉武帝修建的，工程浩大，耗费颇巨。汉武帝由众大臣拱卫着漫步园中，龙颜大悦。此时东方朔虽然已位列朝班，但是却还不是什么天子重臣，只是个尾随跟从而已。汉武帝走到一座汉白玉雕栏拱桥前，刚要抬步上桥，他眼角的余光就瞥见了东方朔，心里头说，自从这东方朔入朝，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赞他才学惊人，但我却看不出他有多大本事，好像碌碌无为之辈，今天何不试他一试？想到这儿，汉武帝便停步不前，叫道，东方朔。东方朔听见叫自己，忙屈步向前答应，臣在。武帝笑着说，东方朔，你自誉文采出众，难脱言过其实之嫌，今日倒要给你个机会，一显身手啊！说完迈步上了桥，问道，东方朔，你看这叫什么？东方朔想也不想拱手道，哈，这叫龙行虎步，一步高似一步。武帝听了意味深长的笑笑，然后下桥问道，哼，东方朔，这又叫什么？汉武帝心里头说，你刚才说我上桥是一步高似一步，现在我下桥，你要是敢说我一步低似一步，说我走下坡路，那可别怪我折腾你。众朝臣一听汉武帝让东方朔赞他下桥的动作，暗想，这要是让自己说，恐怕难死也说不出来，便都把目光投向了东方朔。谁知道东方朔眨巴了几下眼皮，说道，这叫后面更比前面高。 后面就是指以后，将来，前面也就是指过去了。众朝臣听了都松了口气，都为东方朔的机智所折服。汉武帝听了也不住的颔首点头啊。然而紧跟在汉武帝左右的郭舍人见没能难住东方朔，眼珠子一转，憋出个主意。郭舍人取出了一只木匣献上，说：皇上，这个啊。武帝与郭舍人相处日久，又见他眼直往东方朔那边瞟，自然心领神会，便背对着东方朔打开木匣点数了一遍，然后合上，拿手中的木杖敲了两下木匣，嘴里叫道：赤赤树树。然后眼望着东方朔说道：东方爱卿，你说你饱读诗书，想必易经也不会陌生，那你就猜一猜匣内为何物，共有多少。东方朔躬身接旨，眼皮子眨了这么几下，说：臣已经猜出来了，陛下说树树，并以木杖击匣两下，意为双木也。双木为林，陛下治林是为上林，此物为上林苑所产。树树相累，即为枣。赤赤为49树，匣内乃从上林苑所摘49棵枣也。这里咱们要解释说明一下，这繁体字的枣字就是由两个数字累叠而成。汉武帝没等到东方朔说完，就已经颔首微笑。等他一说完便道：东方朔果然通易经，那朕就赏你一颗酒枣吧。国圣人马上取出一颗红枣，满含戏弄意味的高高举起来，丢到了东方朔来接的双掌上。众朝臣看到这番情景都禁不住暗笑，忙活了半天才赏一颗枣，而且还像哄孩子似的，这明摆着有戏弄的意味，但是皇帝的赏赐物虽轻却不得拒绝。这回东方朔可是让皇帝耍了一把，但是谁知道东方朔接枣在手，即刻谢恩说道：谢陛下赏臣艳灼灼红玛瑙珠也似一颗红枣。这样一说，那赏就显得奇重无比了。此时再看东方朔把那颗红枣夸张而仔细地填进嘴中，有滋有味地嚼着，而且双眼微闭，好似陶醉了似的。这众朝臣们无不暗叹东方朔你真有一套，汉武帝也是不住的点头，心说还真是难不住他。 他是汉武帝的智囊人物，三千竹简造就了千古一帝，他的东方第一剑令众多盖世大侠为之敬折腰，他风流倜傥，机智幽默，是相声演员的祖师爷。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山东奇人东方朔。 话说东方朔吃完了枣，枣核却还噙着，不时还弄出点咂摸的响声，好像故意跟人叫板似的。汉武帝听着有些不快，便提醒说：东方爱卿猜谜还不简单呢。一般来说，皇帝这样一说，作为臣子的马上就能明白过味儿来，必须立即收敛。不想东方朔却不管不顾了，反而顺杆爬说：臣斗胆承诺，凡设父猜谜，臣百步十一。所谓的设父也是猜谜的一种，只是更文雅更隐晦。东方朔的意思就是说，不管是设父还是猜谜，我东方朔100次也不会有一次猜不中。听了这句话，汉武帝就向郭舍人做了个手势。不一会儿，郭舍人捧着一只鱼过来，随手捉了一只壁虎放了进去，然后呢，把这鱼放在一块怪石上，然后附在汉武帝的耳朵上说了几句话。武帝笑着对东方朔说：东方朔，你猜鱼下为何物？东方朔眨了几下眼睛说：待臣用易经占卜一卦。其实他是留出时间来让自己思考一下，猜出答案。 只见东方朔煞有介事地开始布卦，不一会儿便卦成，起身复命说道：陛下，臣占出来了。汉武帝很惊奇问道：哦，真的占出来了？那你说一说，余下为何物？东方朔说：说他是龙，可又无角；说他是蛇，可又有四足。汉武帝不信这是东方朔占卜所得，就说：又让东方朔蒙对了。东方朔却极愤地争辩：启奏陛下，此乃臣经术占卜得来，并非胡蒙误骗。臣熟读经史子集，博学大成与兄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是等等等。波舍人见这次又没能难住东方朔，心里头老大的不服气啊。他也是一个射覆的高手，平时为了讨好武帝曾下过一番苦功，便站出来说道：启奏陛下，臣愿与东方先生赛赌一回。汉武帝知道这郭舍人平时玩的花样颇多，想叫他跟东方朔赌一回，也好杀一杀东方朔的傲气，便答应了。东方朔接旨，却扬着眼问郭舍人：您说赌什么吧？郭舍人说：我设一副，请先生设，若设得中，我愿受皇上责罚，先生要是设不中，那先生就得受责罚了。武帝一听，马上明白了郭舍人的用意，便抢先叫好，唯恐东方朔打退堂鼓。汉武帝这一叫好，东方朔就是想不跟郭舍赌也不行了，不赌那就是抗旨不遵。郭舍人这一计，众朝臣也是心知肚明，设赋的结果无论如何显然对东方朔没什么好处，因为他设中了，郭舍人受罚倒不算什么，作为奴仆遭罚是家常便饭，人人皆知，对他来讲一点儿也不丢脸。然而受罚这事要是落到东方朔身上，那就大大的不同了。他毕竟是个朝臣，有一定官仪，他要是射不中，武帝罚他肯定得责打他一顿，当着这么多朝臣的面，这份羞辱他怎么承受呢？东方朔听了眼皮都没眨，一点也不犯难，而是平静地说：陛下既已应允，臣不敢不从。不过臣斗胆问一声，倘臣射得中，不知要罚郭舍人什么？武帝说：跟你射不中是一样，都要责打一百板子。您瞧，汉武帝和郭舍人果然就是憋着要让这东方朔出一回丑啊。东方朔说：那么就请射覆吧。一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姿态，好像根本没把这郭舍人放在眼里头。郭舍人白了一眼东方朔，说道：哼，先请先生蒙住双目。众朝臣也知汉武帝的心意，便吵吵着上前帮忙，兴致颇高啊，拿了条黑绢蒙住了东方朔的双眼。然后郭舍人转身到甬路旁的树干上踩下了一块寄生，用一只瓦盆扣住。武帝说：解开蒙眼。东方朔解下了黑绢，沉吟了一下，掐指一算，回复道：陛下，臣猜盆下之物乃巨树。东方朔所说的巨树，就是古代的时候戴在头上宫顶物用的草垫子圈。听了东方朔说的话，郭舍人得意地叫了起来：巨树，别瞎蒙了，陛下他没猜中，罚他板子，罚他板子。汉武帝便叫跟随的卫士，东方朔赶紧拦住说道：陛下，翻开瓦盆看过再罚也不迟嘛。郭舍人说道：翻开也不是巨树，东方先生，睁开眼睛看一看吧，这是巨树吗？这明明是寄生嘛。说着就把瓦盆给翻了过来。而此时的东方朔却是一笑说道：物无定数，亦无定名，异地则异名，此物附着于树，名叫寄生，一旦采下便异名为巨树。正所谓生肉叫快，干肉叫腐，你进宫前叫男人，进宫后叫做……东方朔欲言又止，但是众朝臣和武帝全都听出来了，止不住一片的讪笑。郭舍人 本想捉弄一番东方朔，没成想最终反被他把自己给兜了进去，不仅恼羞成怒，却也是颇有心计，转头就向汉武帝叫屈：“皇上，东方朔诋毁宫中人。”东方朔虽然只骂了郭舍人这一个，但是经他这么一说，把皇帝也牵连在内了。但没想到这东方朔脑子真是快捷无伦呐，当即反唇相讥：“你郭舍人可不能代表皇宫中人。”郭舍人见东方朔嘴尖牙利，自己远不是他的对手，便仗着进士的身份向武帝邀宠，当即跪倒在地叫道：“皇上给小人做主啊。”汉武帝主持公道说道：“哼，东方先生博学多才，他说的没错，凡物异地则异名，江南之局以至江北为治，这寄生一道树下就是巨树了。”他这么一说，这郭舍人就再不好强词夺理了，而东方朔却躬身启奏：“陛下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郭舍人虽赌输了，但臣也不想他挨板子，可是君无戏言，臣唯恐陛下失信于天下人。”武帝马上说：“朕岂能失言？”来人，随即侍卫闻言立即上前，不由分说按倒这郭舍人，退下裤子就打。 说不完帝王将相，道不尽文人志士， 说不清英雄人物，听不够才子佳人， 拨开层层迷雾，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。 人物之谜，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，各位好，我是韩涛。话说汉武帝带领众朝臣继续观游上林苑，这走着走着，忽然从一座楼阁当中窜出一物，其形似麋鹿，却又不是麋鹿，跑到草地上东张西望。汉武帝不知道是什么动物，便指了问众朝臣：“此乃何物？”众朝臣是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有点大眼瞪小眼，谁也说不出来这是个什么东西。里头也有博学多才的，但是看到汉武帝认不出来，怕自己才学见识高过皇帝，惹得皇上不高兴，便随大溜也装不知道。汉武帝见无人应声，就又问了一句。众朝臣异口同声地说：“臣等愚昧，一个个躬身做惭愧状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郭舍人一瘸一拐地跑了过来，对皇上说：“皇上，东方朔不是自夸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吗？此物名叫什么？问他，他要是不知道，就治他个欺师盗名、妄言惑众的罪。”汉武帝只想知道眼前的动物叫什么，便问站在身后的东方朔：“那么东方先生，你识得此物吗？”东方朔回答：“臣当然识得此物，不过臣肚子饿了，请陛下赐美酒珍馐，待臣吃饱喝足了，再奏知陛下不迟。”郭舍人在旁边幸灾乐祸地叫了起来：“东方朔，你甭装了，你别拖着了，落个饱死鬼结果也是一样。”汉武帝无奈，只得吩咐传旨，叫御膳房速备美酒佳肴，让东方先生享用。东方朔忙谢恩不迭，这才指着草地上的动物说道：“此乃祥瑞之物，与凤凰麒麟齐名，预示着当有朝贡来献。”汉武帝这个人好大喜功啊，一听说是祥瑞之物，便叫好说道：“那这祥瑞之物名叫什么？”东方朔说：“名叫邹牙，没有来朝者，邹牙先知。”郭舍人终于还是忍不住心下那口气儿，说道：“皇上，东方朔这是在蒙骗陛下。东方朔说是邹牙就是邹牙了吗？他在自说自话，有谁能证明他说的是对的？”郭舍人话音未落，东方朔急步上前跪倒在武帝跟前说道：“臣东方朔恳请罢归故里。”汉武帝疑惑地问：“罢归？为何？”东方朔沮丧地说：“ 今日君臣同游，本是君辞臣乐，不想因臣之故得罪了陛下的近侍，臣诚惶诚恐，倘他日郭舍人在陛下跟前寻隙参合臣一本，臣终难逃一死，不如就此罢归，也还保得一命在。武帝不以为然，说道：东方先生，小弟大错了，岂有如此严重？东方朔跪地不起，说道：俗语云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着。郭舍人忍不住叫道：你才是贼呢。东方朔继续说道：今日郭舍人因臣灾面不小，恨臣入骨，难保他日不害臣于死地而后快。说着，东方朔气容陡现，显得非常的沮丧和悲伤。汉武帝安抚着说：爱卿是怕他给朕进谗言，朕就告诉你，今后凡是郭舍人诋毁你的话，一概不作数就是了嘛。听了汉武帝的话，东方朔马上叩谢：谢主隆恩。汉武帝率众继续巡游，见到前面有一高台，登高鸟瞰，远近偌大一片田地是尽收眼底，令人感觉心旷神怡，眼前为之豁然开朗。汉武帝欣赏了一会儿，大发了感慨，说道：观太仓而知微，登高方知朕的上林苑不过尔尔。郭舍人附和说道：这样看来，上林苑的确显小了，与陛下威仪不配，应当扩建才是。武帝听了不住颔首，众朝臣便也随声附和，指点议论，各抒己见。还有大臣拍马屁说道：陛下，臣愚简，自陛下登基临朝以来，励精图治，德备天下，真乃太平盛世，值此良机，理应大兴土木，广造宫阙，以圣陛下为德，表记陛下万世功绩啊。武帝听了大臣的奉承，含笑说：言过了，言过了，朕不过承先祖圣德，顺应天意，抚慰黎民而已。其实随行的朝臣当中也有对此心存微词的，如今虽天下太平，但要大兴土木，所耗弥多，如朝中官吏都上行下效，那国库岂不早空了吗？一旦有个三灾六难，那还了得了？但是他们虽有心提醒汉武帝居安思危，但又炸不起胆子迎头泼冷水，所以就隐忍不言。东方朔当然明白这个道理，于是忽然上前施礼启奏：陛下，值此盛世，臣东方朔愿效为劳。经过刚才这一番事情，汉武帝对东方朔很感兴趣，便笑着问道：好，东方先生有何见教？难道你对这园林也颇有研究吗？东方朔说：陛下，不知哪一位官员掌管上林苑？武帝四顾，掌管上林苑的马侍郎站了出来。武帝接着说：他就是。东方先生有何扩建上林苑的良策，尽管对他讲。东方朔对武帝作揖，转身面对马侍郎，立即换上了一副表情，声色俱厉地说道：马侍郎，你身负修造上林苑的重任，不能穷思极想以悦上厅，是你渎职啊。你为官多年，如何就不能猜度我仁厚高德，天子好田猎游玩？你大权在握，为何叫国库充盈而不思耗费？为何不驱赶上林苑周围百姓，令其流离失所，夺其田，荒其业，以扩充仁德陛下之上苑？虽至田赋无收，空虚国库，终于积福遍野，盗贼四起，天下不宁，也非你之过，千古骂名亦不会落到你头上，何以不为？识君之路，成君之事，你不悦君意，罪当处死。这马侍郎被骂得狗血淋头啊，神情尴尬异常。东方朔骂完了，忽然转身向汉武帝恳请：启奏陛下，马侍郎罪责难逃，臣请旨监斩。汉武帝哈哈大笑，一边笑是一边说：东方先生，你这是阻止朕扩建上林苑吗？东方朔欠躬行礼说道：臣东方朔万死，陛下，昔纣王于宫中设酒室而诸侯叛，楚灵王筑张华之台而失民心，暴秦兴建阿房而天下大乱，前车之覆不可不见，